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2集。给你介绍个大神。郝队说完，江冬夜那头好久没有说话。 教授，教授。 郝队又往外面走了走，差点以为信号断了。 啊！ 江冬夜终于反应过来，他又跟郝队说了几句话，僵硬地挂断了电话。江冬夜之前在听到前队来找秦冉，之后又听前队说拜师宴之后，就有点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了，所以一个电话直接打给了郝队。听完郝队说的，似乎好像秦冉才是整件事情的核心人物，他脑袋一片空白，电闪雷鸣，嗡嗡作响，站在原地呆若木鸡。程木出来咳了一声。 教授，你没事吧？ 江冬夜他快哭了。听陆兆颖描述的秦冉多可怜呢，连续打好几份工。前队是什么人？国内刑侦队的大处人物，他怎么也没有想过这两人会有关系啊。若早知道在秦冉的宴会上就能找到前队，他当时怎么也不会拒绝陆兆颖的真诚相邀啊。江冬夜摸摸自己的胸口，感觉肠子都被搅在一起，一口血气卡在胸口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本来江冬夜是打算跟着前队回家磨到他答应为止，此时却跟着程木一起回了校医室。程木看到秦冉杯子里的茶喝完了，就拿起还热着的水壶去给秦冉倒水，这一切动作行云流水。 你放手。 江冬夜当场截胡，他一把夺过程木手中的水壶去给秦冉倒水。 嘿嘿，秦小姐，冷不冷？烫不烫？温度合不合适？还需要加水吗？ 程木的手还维持着拿壶的动作，站在原地愣住了。陆兆颖的手指搭在键盘上，按了几个技能键，看着江冬夜那殷勤样，嗤笑一声。陆兆颖最近的游戏改了名，叫做带秦小冉上至尊。当然他跟秦冉只打过一次游戏，秦冉还是用的程俊的账号，至今陆兆颖都不知道秦冉的账号叫什么。秦冉今晚没有带字帖，也没有带原文书，连背包也没带。吃完饭，陆兆颖就要带秦冉一起打游戏，教室没空调，秦冉想了想就十分大方地答应了陆兆颖，用的还是程俊之前那个账号。陆兆颖用的是台式电脑，秦冉就抱着他经常用的笔记本电脑坐在他对面，登上程俊的账号，又打开卡牌页面，天地人牌都是满的，神牌零。秦冉眯了眯眼，陆兆颖催了他一句，又让他赶紧接受组队。秦冉不紧不慢地点了接受。秦冉慢吞吞地操控着人物，虽然手速不快，但走位极其的骚，每个扔到陆兆颖身上的技能都特别的准。江冬夜也玩游戏，不过他虽然经常看直播，但一直在菜鸟边缘徘徊，就端着个凳子坐在秦冉身边，专门喊六六六。 哎，这上面还有邮件没看。 江冬夜的手指指了一下游戏的右上角，上面邮件的地方还标了一个红点。嗯。秦冉收回目光，嗯了一声，也没打开。这红点上次秦冉用程俊账号的时候就看到了。 说起来，俊爷当初差点就打比赛去了。 江冬夜靠在一边温吞地开口。 不过游戏里他特别一猛的队友忽然消失了，要不然今天哪有杨飞的事儿？ 这些事也只有最初一代的玩家记得了，当时一区最猛的两个华人。紧接着杨飞带着三张神牌杀出亚洲，拿到了国内的第一个冠军。杨飞封神， OST 战队封神。秦闪9:30就回寝室了， 陆兆莹数了数今晚的战绩，主要都是太上老君这张主火攻的卡牌竟然一场没输，他的输出还贼爆炸。他伸手摸了摸耳钉，觉得自己的技术增加了，不由看向程俊。 俊言，你要不要重新解回你的账号，下次我们三排啊。 程俊正侧身，伸手不紧不慢地关掉解剖视频，听到这句话，他不由眯了眯眼，竟然认真地在思考这个可能。陆兆颖伸手关掉游戏页面，好友页面亮了一个红点，蔷薇几度请求加你为好友。蔷薇几度，陆兆颖想了想，然后问程木， 这是你女神？ 程木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点头，目光一亮， 是他。 欧阳威所有的账号都是这个名字，程木记得很清楚。陆兆颖随意地点了同意，他同意之后，欧阳威的邀请就过来了。陆兆颖本来想回去睡觉的，鼠标已经指到了拒绝上，眼睛一瞥就看到欧阳威宗师九星的等级，他一个机灵， 我操！ 陆兆颖连忙点了同意。江冬夜这个菜鸟对欧阳威兴趣不大，就去跟程木讨论秦染的问题。可程木呢，看着陆兆颖跟欧阳威双排，跟江冬夜聊天心不在焉的。次日一早，妍希官方就发了新专辑视频花絮，还艾特了主演跟一个配角。妍希的无数男粉女粉们就发现不对劲了，立马扒出了李双宁。李双宁出道后形象一直维护得很好，可只要混娱乐圈的炒作过的，总会留下一星半点黑料，更别说云顶酒店这件事了，一时间网上节奏带得飞起。妍希一年出不了几首歌，最近宣布有新歌，以她的热度当然占据了各大热门话题，关于她的新闻都是网友八卦的对象。林奇早上去公司，手机浏览器就自动推出了一条新闻，李双宁为何被天才歌神拉入黑名单，真相居然是这样。平日里林奇关注的都是财经之类的新闻，这种娱乐新闻他平时都是不看的，可最近李双宁这个名字出现的有点多，尤其昨天李秋特地打了电话。林奇作为商人，嗅觉本就灵敏，他点开了这条浏览器推送，陷入沉思。这一切都太巧了，妍希专辑的配角早不换晚不换，偏偏在酒店那件事之后就突然换了，还有昨天的那个电话。林奇正想着，外面助理就敲门。 林总，外面有位李小姐找您。 让她进来。 林奇坐回老板椅上，很快李秋跟李双宁两人就进来了。李秋一贯强势的脸上表情不太好，眼底有着明显的青黑色，嘴上也起了燎泡。李双宁脸上化了挺厚的妆，可就算再厚的妆也掩盖不住她的疲倦，整个人比往日失色不少。 林总，我们想问问您，秦小姐的电话是多少啊？我们有件事想要跟她谈谈。 李秋朝林奇礼貌地开口，听得出他很焦躁。他昨晚也给秦汉秋打了电话，但对方没有告诉他任何一点秦染的消息，才找来了林家。林奇心中疑虑更重了，他手里捏了一根烟。等两人拿了号码之后，林奇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好半晌都没有出声。楼下，李双宁上了车，重新戴上墨镜，一张脸极其削了。 刚刚怎么没提醒林奇？ 李双宁看了一眼李秋，他说的是秦染的事。李秋正在给秦染打电话，闻言抿了抿唇。 昨天那件事我们虽然冲动，可林家那边未必就没有错，既然这样大家都别后顾。给秦小姐道完歉，咱们夹起尾巴暂时消失半年吧，等这阵风头过了再说。 李秋翻着微博上，妍希现在这个专辑的配角热度上升到第三，心里几乎被一把刀慢慢地刮着。娱乐圈就是这样，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人。 李双宁出道2年已经够小心翼翼了，好不容易爬到了今天，就因为秦冉的一句话全都化为乌有。李双宁已经关了微博评论，可还是忍不住看那个原本属于他的专辑配角。原本他将以这个角色稳固自己傲线的热度，可谁能料到又跌回最开始了。他闭了闭眼，可又忍不住想着昨天那女生究竟是谁。下午放学医院，秦冉先去看了宁威，陈俊跟他一起去看了宁威的伤情情况，几个负责记录宁威病情的医生都从楼上下来了，跟程俊讨论后续的问题。程俊接过了一个医生手中的记录，又看了宁威一眼，想了想往走廊那个方向走，一屋子的医生跟护士都跟着他去走廊了，房间瞬间安静。木南的电脑就摆在一边，上面还显示着英文翻译，边上有一堆英文词典。看到秦冉来，他暂时放下了手边的翻译。 冉冉， 宁威让木南把他的床升起来，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之前的那张泛黄的纸递给秦冉。秦冉没坐，只是靠着床边的柜子半坐着，没有接，挑眉道，我不要。宁威没有说话，强硬地把这张纸塞给秦冉， 你拿好，小姨这次的医药费不便宜吧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 他的目光转向窗外，声音有些低。秦冉的手抵在唇边，想了想开口道， 没多少，3000块。 3000块，现在做个微创小手术加上各种检查费住院费都不止了。宁威笑了笑，他拍了拍秦冉的手，轻声开口， 你不拿我也不安心啊。 听到这句话，秦冉的手按了一下眉心，然后把这张纸随意折了折，就塞进了口袋。今天星期五，又是2个星期1次的轮休。下午，学校提早2节课放学，穆莹也坐车来了医院，因为宁威的伤势，宁晴说的请客就不了了之。他刚下8楼的电梯，就看到宁威的病房门口围了一堆的医生，还有被一群医生围起来的程俊，对方就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，映衬着的眉眼风神舒俊。周围平日里很少见的几个主任都围着他。病房内，秦冉走出来，穆莹给吓了一跳，连忙往另一条路上躲了躲。自从上回那件事之后，他就害怕秦冉。宁晴他们不住宁海镇，不知道秦冉的大名，可穆莹却是清楚的。来云城，秦冉的性格好像是变了很多，可是穆莹却不敢忘记秦冉在宁海镇的壮举。他总觉得埋在秦冉体内深处的另一面会随时出来。穆莹看着秦冉跟程俊两人进了电梯，才敢从拐角处出来，抿了抿唇，心中十分后悔上次的一时意气。他心烦意乱地往宁威的病房走，穆莹正好看到一个护士出来，他不由地拦住那个护士，问程俊是谁，为什么医院的几个医生都围着他，态度举止间都透着恭敬。护士是照顾宁威的护士，认出来那是宁威的女儿，对穆莹笑了笑， 那是程先生，也算是医生，我们院长的朋友。 再多的就没有说了。院长的朋友，穆莹低了低头，他自然是记得程俊的，可也记得对方开的是一辆大众车，什么时候成了院长的朋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